在家里享清福，平地不腿走羊沟，每日里起早睡晚推这小车大街小巷口，卖白菜，卖扁豆，卖黄瓜喽，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搞定你这一双小手，一分的后球，还有有挣学生买青菜，丢人又不讨好啊，都看你这一双小手，你还不知愁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对待顾客就这态度，我呀给你们商店踢下去。

你还记得吗？咱俩小的时候，那是在一块儿学徒吧？那阵的日子。

东宫明武二郎大败掉好汉咋你不会 See you.